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8点20点播出魅力演奏厅。 欢迎来到魅力演奏厅，我是古月，接下来和你一起分享 F 大调第六羽管键琴弦乐和通奏低音的协奏曲， G 小调第七羽管键琴弦乐和通奏低音的协奏曲， E 大调第八羽管键琴弦乐和通奏低音的协奏曲， C 大调为四个羽管键琴弦乐和通奏低音的协奏曲。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